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位指挥大师和柏林爱乐团他们共同来合作的贝多芬的音乐。其实这位功力非凡的匈牙利人来指挥柏林爱乐的背景，完全是摒弃德国乐团常有的缺点，既继承发扬了那种宽厚的音色，又能够带出更多的清新的细腻，而且乐句的层次也是非常的清晰和分明，完全没有过分的雕琢和凝重的。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第二乐章，开始了。